穿上新衣服总怕弄脏了，坐哪里都不自在。陶阳子想到，也许该给自己换一个地方住了。买新衣服和理发都是任秋陪着他去的。任秋一边拉正着他试穿的衣衫，一边说：你住的那个地方就像狗窝一样，向里向外到处冒着阴沟里的污气，不讲究地方穷不穷，还是要看脏不脏。天琴就不像你，他现在要干净得很。陶阳子不想听到他说天琴，不由得发了一点小脾气。你以前也见过我，哪儿脏了？任秋陪笑地说：哼，好好好，知道你为什么发狠，我不说他。陶阳子觉得任秋离天琴过于近了一点，但陶阳子还是相信自己与任秋的距离应该更近，不必怯天琴。到底是换了衣服变了形象，走在路上再不见漂亮小姐嫌弃的眼光了。陶阳子有心思也有情绪去看路上的女人，他发现漂亮的女人大都是有钱的，穿得时髦鲜亮。从没有看到漂亮的成年女人穿着破旧的衣服，也许漂亮女人天生便是福相，也许女人一旦漂亮，自有生财之道。 小说黑白，塑造了多个人物形象，也像围棋子一样有黑有白。陶阳子的两个老师，周老夫子是黑，与人为善但固执保守，任守一是白，佛道兼容，半生漂泊。陶阳子的两位女友，任秋为黑，简朴自然但有时落俗，梅若云为白，如天仙下凡，惊鸿一瞥。两位棋坛高手方天晴是黑，机敏强悍，急功近利。陶阳子是白，天人大气，物在心头。此外还有与陶阳子结为人生伴侣的阿山。对小说中的人物，楚福坚自己喜欢陶阳子，因为他的棋风注重大局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小说黑白，由一级作家楚福坚所著，本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演播徐平，编辑张璐。陶阳子一连几天出入大场合，不免有些恍惚。下棋能让他感到安定，但陶阳子在棋盘上输给了元清，元清数落陶阳子下棋不认真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黑白》。黑白，描写了棋手陶阳子从民国初期到抗战胜利几十年的跌宕人生。故事围绕着陶阳子与围棋息息相关的生活展开，通过个人命运再现波澜壮阔的历史。作者楚福金表示，故事中的人物与情节都是虚构，唯有围棋的各种招数来自他与棋友的实践。书中展示出的围棋招数让人眼花缭乱，瞠目结舌。楚福金表示，其实这部小说不是围棋教材，不懂围棋的读者可以跳过小说中的棋术，只看情节。初学围棋者则可以将其作为棋谱细细研究，棋艺高深者则可以从棋道中参透人生之道，以此发掘传统文化中蕴含的魅力。小说黑白，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。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。